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二面倒数第四行，立非凡行而行是故，常负财宝无能轻夺，其家直顺，母及妻子，无有能以欲心事者。佛在这个经上啊，教导我们，为我们开示，将十善业落实在菩萨行里面啊，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布施是广说啊，说得很详细。后面呢，这个五种啊，就略说啊，广义我们懂得了。佛一略说了，我们也能够通达明了啊，比照啊这个前面一段的广义啊，这就是所谓举业凡三啊，希望呢我们能够把这个善行呢落实啊，落实啊在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这一段呢讲的是不邪淫啊，前面讲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落实在布施啊，布施一定是得财宝啊，所以每一句里面都有常富财宝无能轻夺啊，这个是事实啊，这个世间人所谓是真理啊，修因必定有果报啊，果报你想离离不开的，果报一定是随着你的，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要求财宝啊，不是求不到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求有求的道理啊，一定是以这个十善业去修布施波罗蜜啊，修这三种事那么这是立邪淫啊，就是不邪淫啊，行布施。前面两句这是总说啊，常富财宝无能轻夺，总说这个后面有别报啊，其家直顺呐 啊，你的家庭美满呐、人人都正直。和顺啊，这个顺是和顺呢、所以家和万事兴 啊，那么家庭的美满是要修善行才能够感得的啊，如果这个行为不善啊，纵然你能够得财宝，可是你家里面还是不是很美满的啊，母及妻子，就是家庭里面的女众啊，外面人跟他接触的时候都是以尊敬心啊，敬爱之心，绝对没有啊这个淫欲的这种念头来看待他， 那么由此可知，什么样的因呢，感什么样的果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我们要想家庭和顺，一定要断恶修善，才能做得到。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家庭的伦理道德毁坏了。什么人毁坏了呢？我们读了佛经之后就晓得，不是别人毁坏的，是自己造作恶行毁坏的。我们自己有悭贪的心，所以你的财富才有人动你的脑筋。侵犯你，夺取你的，是我们自己有悭贪的心啊，没有放下了，这个杀生呢，有杀害众生的心，才会得这种果报。我们常存着要占别人便宜的心，这是道心。所以我们得的东西也有别人常常会打主意。我们对于女色有淫欲之心，家里面的女眷也会招许许多多这些是非，你的家怎么能够平安呢？如何能得到和睦呢？所以细看佛经呢，就晓得今天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这个儿女青少年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没有修十善业，社会大众也把这个疏忽了念佛，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是免不了灾难。不是阿弥陀佛不灵，阿弥陀佛教我们从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起，我们做了没有呢？这是业因果报啊，佛菩萨转不了一定要知道，这叫自作自受佛菩萨对我们只是教学教导是给我们做增上缘我们自己听了佛菩萨的教诲，要能信能解能行，你就得到果报了。得果报是正的，你就正得了。希望我们的同修过去我们的思想行为不正，那已经是过去了。不必再提了，应当忏悔。怎么个忏悔法呢？我过去就这个问题曾经请教过张家大师是不是要拜几部忏呢？ 祈求佛菩萨原谅呢？张家大师摇头，不是这样的。那我问他怎么忏悔法呢？真正忏悔呀，是改往修来，改过自新的。知道这个是错了，把错误的改掉。从今天起，我不再犯这个错误了，这叫真忏悔。所以真正的善知识啊，他们明理，重实质而不重形式。那形式有什么作用呢？大师也给我说得很明白，形式就跟唱戏一样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希望社会大众看的这个形式能生忏悔心，是这个意思。我们才明了了，佛家所有的仪轨是演戏，那是什么呢？接引众生的，是属于四摄法，自己修行不在形式，是在内心里头真正觉悟内心不觉悟不回头，形式做得再好看，没有用处。无济于事，转不了业报。所以从内心里面要发愿做一个好人。什么是好人呢？具足十善业的这个人是好人，善人呐。如果心里头念念还是搞食物，对待一切众生还有怨恨的意思，还有伤害的念头，你不善了，还想占别人的便宜，这道心你不善了，还有淫欲的念头起来，你不善了。你要想得好果报，那到哪里去得到呢？不但是六道，十法界都没有例外的。业因果报都是自己造作，自己去承受。你造善业，必定得善果。经上所讲的是好的果报，你一定得到。你造作不善呢，这个经上虽然没有说，后面呢偶益大师戒要里面附说十恶的果报，十恶十善反过来就是十恶吗？我们自己能够想象得到的，可是偶业大师还是很慈悲明显的给我们提醒，底下一段立虚妄语而行事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这个是总说，虚狂语就是不妄语，立虚狂语不妄语，以真诚心处世待人接物，诚实。古今中外，真的是不分国土，不分族群，不分宗教，都赞叹了，都欢喜 那么他的别报底下的呢这个四句，立中回谤，摄持正法，如其誓愿所作必果。妄语念舌是佛法里面的大戒，我过去跟李老师多年，李老师常常警惕我们，古今多少修行人修集的功德不能成就，为什么呢？从这个妄语念舌里头漏食了，烦恼在佛经里头也称为叫有漏，把你的功德发财漏掉了，你所修的功德不见了，就漏掉了。漏洞很多啊，妄语念舌的漏洞最大。念舌是挑拨是非。你常常不以真诚心待人，你说的话没人相信。一定啊会遭受别人的议论回报。你能够真诚不妄语，而行布施，你得的果报是利众回报。没有人能回报你啊。在我们佛门当中得到广大群众赞叹而没有回报的，近百年当中大概只有一位印光法师，没有听别人对他有回报的，其余大德都不能够避免。这一生修得再好，过去生中造的业，越是有这个果报，我们自己越要警惕，回报来的时候，这个过去的恶业报掉了，别人回报我们决定不可以回报人，我们仗到此地界了。别人侮辱我们决定不能动报复的念头，侮辱也好，陷害也好，逆来顺受啊，知道这是过去生中或者是未有学佛之前，或者是学了佛之后还不明道理，造作许许多多的恶业，应该感受的果报，哪有造恶业不受恶报的道理？造恶业也没有恶报，那你修善也没有善果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不可以妄语，老老实实去修善，修布施，你就能立众回谤，摄持正法，言而有信的，你才能够摄受，这个摄受是自己呀，持是保持。古圣先贤的教诲就是你能信，你能解，你能行，这就是摄持，正法 狭义的呢，佛菩萨的教诲。啊，这个最最小的呢，就是佛在本经上教导的。啊，这是正法。广义的说呢，啊，世出世间一切圣贤的教诲。啊，决定与佛的法音相应。啊，佛的什么法音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这十二个字是诸佛如来的法音呐。啊，能通世出世间一切圣贤。啊，我有一年在台北，啊，大专讲座，啊，我开了一门功课，了凡四训。啊，也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啊，有一个法师，啊，当然这个法师带有，就有一些法师对于我非常不满意。啊，有一天我遇到一位法师，年龄比我大，啊，出家也比我久，啊，我把他看作一个长者，他把我叫到身边，把我斥责了一番，啊，说你在大专讲座里面开课，你讲佛法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讲些外道的东西？我听了很奇怪，我说我没有讲外道的东西，我是讲的佛法。这了凡四训，这不是佛经啊！啊，我说你说的是这个事情啊！我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啊，它有佛法印印定。啊，他板起面孔，很生气，什么法印？我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我说了凡四训符不符合这个法印？我一说出来，他脸红了，掉头走了。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心胸就开阔了。啊，不但了凡四训可以包容，所有一切宗教的经典，它里面所讲的都是教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哪个宗教不是佛教啊？那哪个经典不是佛经啊？这就对了。啊，否则的话，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传这四句话？啊，心胸狭小，常常想跟别人对立，啊，对敌，就造无量无边罪业。啊，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人心为什么这么不安？就是因为对立嘛，不能包容嘛，天天喊和平，和平两个字什么意思？不懂。啊，我去查查字典，和平两个字怎么解法，啊，我看了之后对他的解释不满意。啊，所以我提出我的解法，我解用八个字，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如果我们的心不平，不平等，和睦就休想，决定不可能实现的。 啊，你看看在佛法里面，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太多太多了。啊，佛是什么心呢？平等心。啊，平等心是佛，六度心是菩萨了。啊，四谛心是声闻呢。因缘心是缘觉，这个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太清楚了。平等两个字重要啊！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高下啊，人心到平等了啊，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都能用平等心。平等心是什么呢？利妄想分别执着就平等了，有妄想分别执着，哪里来的平等啊？啊，平等才能够和睦相处啊！哪一个圣贤人不教人和睦相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摄持正法啊，如其誓愿呢，所作必果啊。每个人希求的不一样，有人求作佛，有人求人天富贵。有求必应，没有求不得的啊！只要你认真啊，用真诚心呢去修十善业道啊，你就有愿必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条。